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解》第521面，521面，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从偶业要解云这里看起，从这边看起，偶业要解云。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以心性的本无外故，又仗自心之佛力接引，何难即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的开端啊，接着呢我们还简单的把偶遇大师这几句话了重复一遍啊。这一段都是解释念佛人见佛的问题啊，《楞严经》上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是不是真见到佛了？为什么会见佛？啊，许多经论当中都讨论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一个念佛人很可能的在一生当中见到两次佛，这两次都是现前见佛，往生之后啊，那是当来见佛啊。我们只问了这个现前见佛，现前见佛的时候一般呢，哎，这还大多数都是在往生之前的几天啊，有一个星期见到佛，佛来告诉他啊，什么时候来见他，就是预先告诉他啊。那么这个时候有梦中见佛，有啊是似梦非梦见到佛的啊，他会肯定他真的见到了。那第二次呢，就是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不但见到佛呢，还见到佛身边跟的许多人啊。如果你品位很高，你会看到很多佛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到极乐世界，这种情形我想呢有两种可能，因为我还没看到祖师大德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说明。那么第一类的就是阿弥陀佛化佛啊，佛确实有能力以无量无边的化身分身来庄严这个场面啊。你像前面我们读到的上庭上身有无量化佛跟佛一道来接你，上庭中身呢就有一千尊化佛，上庭下身呢就有500尊化佛。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变化所作啊。在诸佛与大菩萨了，这个都不是难事情，轻而易举的啊，做得到的。另外一种啊， 我就想到的是，也有可能是他方诸佛。啊，你今天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十方诸佛了，都收到这个信息，与你有缘的这些诸佛如来，他也可以化佛了，随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为什么呢？你跟他有缘，那就是我们在过去生中曾经在这一尊佛的国土一起修行过，啊，所以跟佛有缘。啊，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绝对不是只在地球上出生。啊，现在讲外太空，啊，外星人，啊，许许多多星球世界，我们都曾经住过。啊，所以我们的缘很广啊。啊，那些世界里面的祝福，没有一个不欢迎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确实值得大家为你庆祝。啊，为什么呢？那就是预先向你道祸，你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决定成佛，而且是一生。啊，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就是寿命无量，修学可以继续不断的，所以成就非常快。啊，念老为我们说明这一桩四世真相之后，引用莲池大师、苏超、优希大师的圆中超跟偶业大师的要解，来证明这一桩事情是过去祖师大德都肯定的。啊，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啊，事出世间法能不能成就，信心是第一个条件。没有信心，那这个缘分你就没有了。所以信心要建立，愿心要建立。啊，真想去啊。所以偶业大师真的说得好，涉万意图，不出我现前一念心心之外，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讲，极乐世界居立我们这个地方多远呢？就十万亿佛国土。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佛国土多大。啊，这个要晓得。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一尊佛他成佛之后他所教学的范围。啊，那么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出现在这个世界，是化身了。啊，释迦牟尼佛绝对不是只在地球上出现教这么一个小范围啊，他的教区太大太大了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佛讲宇宙啊，首先呢说一个单位世界啊，那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单位世界多大呢？单位的中心称为须弥山，须弥山取妙高的意思啊，它很高啊，非常奇妙啊，这是妙不可言啊。日月就是我们太阳系，我们太阳系是 围绕着须弥山旋转的。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太阳系确实是围绕着银河系旋转。那这一个单位，单位世界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到，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啊，银河系的核心是黑洞，啊，科学家称为是黑洞。这个黑洞引力非常强大，连光都逃不过去，啊，光都可以被它吸进去。啊，那明年2012玛雅的预言是银河系的核心，啊，就佛讲的须弥山。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个几率不大，啊，26000多年才有一次，啊，这样的排列，啊，它有周期性的，啊，那么这是个单位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称为一个小千世界。啊，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啊，那么这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系，中千世界是1000×1000，10万。啊，10万个银河系是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1000个中千世界呢，成为一个大千世界。那一个大千世界恰好10万亿个银河系，一个大千世界啊，1000×1000×1000，10万亿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教化区。我们地球在这个大世界里头，那真正是一个小岛啊，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岛啊。啊，但是佛在经上说得非常很好，佛不度无云之人。这个星球上的人，有人能信，有人能理解，能修行，佛一定会出现在此地。啊，什么身份呢？那要看这个地方人的根性啊，根性利的人，决定聪明的人啊，佛是以法身来度他；根性次一点的人呢，佛以应身，从法身变化成应身；再次一等的呢，从应身变成化身啊，来教化众生。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应该是化身啊，通常我们讲应化身，把我们的身份提升一层，是不是真的应身呢？那化身是绝对正确的啊，绝对正确的。那么也非常难得，佛法传到中国2000年了，啊，还差几年，啊，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啊，那么2067年就是刚好2000年，啊，现在才2011，还有50年，啊，这就是满2000年了。这2000年来在中国的成就啊，不可思议啊！中国人学佛真正成佛了大概有多少人呢？我相信呢，绝对不会少过3000人，不得了啊！如果要把净土包进去之后啊，那我想不是3000呢，30000都不止啊！ 啊，为什么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掉的。啊，我们讲三千人讲禅宗教下，啊，密宗，啊，禅密教，啊，估计应该有三千人，禅特别多。啊，净土不在内，净土放进去那就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古德有说佛是释迦牟尼佛是应身呢，也有道理啊。啊，这么短的时间，几千年在宇宙当中是很短的时间。啊，能有这么多人成就，这是稀有。这很少见的事情啊！十万亿图，这就是当中啊，这个我们的世界跟西方阿弥陀佛的世界当中啊，有十万亿个佛国，这个距离就非常遥远了啊！所以西方不是我们地球与西方。是我们银河系的西方，还不恰当，应该说是娑婆世界的西方，这才说的正确啊！娑婆世界十万亿个银河系，西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太渺小了啊！所以现在就把我们太阳下山的地方当作西方。啊，这在理上可以讲得通。啊，理上就是下面所说的，十万亿土不出我先前一念心性之外。啊，那这个我们把太阳的西方看作西方啊，行，能讲得通。啊，实际上不是真正有一个方向。而是你的心念能够集中在一点，这个最重要。佛常说，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像光一样，啊，光你看，遍照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它都照。如果把光把它收缩成一点，那个力量就很大了。它普照十方，这一张纸它都照不透啊，它都无法透过。如果把光缩成一点，现在讲的极光啊，那它的力量就很大了。它穿透的力量就非常强了啊，能把光集中成一点啊。我们用放大镜把这个焦距把太阳光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就产生的火就能烧，把底下的这些物质烧掉，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说的越小力量就越强啊！所以佛告诉我，我们把意念集中在一点呢，这个力量太大了，叫无私不办啊。对自己来讲呢，可以自己身体治疗所有的疾病，你能把意念集中啊，纵然得了癌症也没关系，你自己的心光能把那个癌细胞的时候里面的病菌全部消灭，真有这个能力啊。那你就是没有办法集中，心散乱的，自己有这个东西不能用啊，啊， 修禅定的人他就有这个本事，不但能治疗自己的，也能治疗别人。那他的治疗方法你眼睛看不到，那他又没有声音，你六根接触不到，他已经把你病治好了。不但治病啊，能治山河大地啊，啊，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都能产生作用。你这个力量多大啊，现在地球病了，灾难频繁啊，佛在经上教我们，我们能把意志这种集体的意识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一心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这经典上讲的太多了，这个题目讲十个小时都讲不完啊！这一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大家通通都念阿弥陀佛，这灾难就化解了啊！纵然不能化解，要大幅度的减轻的啊！念佛有这么大的效果，念佛说，念佛是一念心性啊，啊，特别重视这一念啊。什么叫一念？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这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一般人心里头有个念头，这个念头我们清清楚楚能够觉察到，嗯，我动了个念头。佛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啊，这个细念里面呢，有几项像是物质现象，有几十是精神现象啊。弥勒菩萨回答是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了，一弹指里头有32亿8000年，32亿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了，32亿乘十万，我们中国人算法320兆，这一弹指320兆，现在科学都是用秒做单位啊，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至少给弹五次。要弹五次一秒钟多少个念头呢？1600兆，也就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那叫一念。这个一念里头，念念成心，念念都有物质现象啊，你能看得见的物质现象。心皆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什么呢？叫受想行识，有感受啊，有分别啊，它有活动的能力啊，就它有见闻觉知啊，这种现象就是物质有思想啊，物质的时候能够会看会听啊，他们有眼耳鼻舌身，他没这个，但是他能看能听，懂得人的意思啊。这一桩事情被近代日本一个科学家江本胜博士啊，他用水做实验 发现谁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以善的念头对他，他会给我们一个很美的回应。以不善的念头对他，他的回应就非常难看。啊，做了几十万次的实验，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是两次到东京参观他的实验室，啊，他给我做报告。啊，我告诉他，你这种实验的效果，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佛经里面就讲过。他听了这个话都吓呆了，我说一点都不稀奇。啊，我听到的这个信息，我说我来看你。啊，我把佛在经典上这个事情告诉你，你继续努力，不但这个谁能看能听，他现在回应你的只是这个图案，啊，是结成雪花。啊，善的念头对他，这个雪花非常美丽；不善的念头，他变现的这个结晶是非常难看。啊，他懂得。啊，他还有香，还有香味，你没有测出来。啊，他有妙音，这声音你没听到。啊，他能现色，他有声音。它有味道啊，这些你还没继续发现，你应该努力，肯定有啊。最近台湾刚刚开始做实验，想试验的谁能够闻味道啊，他们给它醋给它闻酸味啊，辣椒辣味给它看啊，我相信试验会有成就啊，证明啊他有意识啊。所以这个精神跟物质永远分不开啊。物质怎么来的呢？物质是从意念变现来的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一念里头有1600兆的细念，每一个细念有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啊，那个一念我们是没法子发现的。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太迟钝了，它太快了。啊，你说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我们怎么能觉察得到？我们看到的物质现象就是这种快速性累积的，我们看到是看了一大堆的人，我们才看到它，它是单独一个一个的，是决定看不到的啊。但是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科学家说这个最小的这个小物质现象啊，称它做量子啊，也称它做微中子啊。黄念老在这个注解多少页？338页啊，倒数第4行。338页，你们翻过来看看啊。自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它存在空间所占的区域只等于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 一百亿个这个微分子的时候，才造成一个电子，电子我肉眼看不见的。啊，这种微中子散布在太空当中，微中子能够穿透十亿公里厚的钢板，十亿公里比我们地球还大了，我们地球的直径没有十亿公里啊。啊，从我们中国东海岸飞到美国的西海岸，就是太平洋，10000公里。十亿是100000万公里，比太阳还大。啊，它有能力穿透。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意念累积的幻象。啊，它不是真的。啊，那么意念是不是真的？意念也不是真的。啊，意念从哪里来的？现在科学说不出来。科学家只说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说得不错。啊，佛经里头有解释啊，它从自信里头变现出来的，这自信就很难懂了，自信科学家永远探测不到，科学探测得有个对象，自信不是它的对象，啊，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啊，所以科学家对他没办法。真有，他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你就是没法子发现他，你看不到他，听不到他，啊，接触不到他，也想不到他，用思想都没办法。佛告诉我，为正方知。啊，你要证入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了，你就发现它真存在了。啊，这个在佛法叫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的人知道了。啊，什么条件才能明心见性？佛告诉我，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啊，六根眼耳鼻舌身，六根的对象眼见是色，耳听是音声，鼻闻的是香，口尝的是味啊，身体是接触，有现象我们才能够感受啊，但是自性没有现象，所以五根感受不到，它不是思想，思想是第六意识可以能想得到，它不是的，所以第六意识对它也不发生作用。佛告诉我，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见到了佛说的真简单啊，我们能够在这些现象里头啊，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这个放掉了啊，一切法不分别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这是佛法的小成就，你能够见到啊六道轮回，你就有这个能力了，上面能看到28层天，下面能看到地狱， 六道里面的时空维次全突破了。阿罗汉的境界啊，再提升一层呢，菩萨的境界，菩萨做到不分别了。阿罗汉不执着，他有分别，不没有执着啊，那他见的范围就更大了啊。菩萨能见三千大千世界啊，菩萨的等级别很多啊，高等的菩萨那个神通广大啊，确确实实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如如不动，他见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指掌啊，清清楚楚见华藏世界啊，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那你所见到的是圆满的宏观宇宙，大而无外；微观宇宙，小而无内，你全都见到了啊，这明心见性啊。啊，佛陀教育终极的目标是要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叫成佛啊，成佛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啊，完全通达透彻了啊，这个境界叫成佛啊，所以佛他的本质他是教育，佛菩萨阿罗汉是三个学位，佛是最高的学位，像现在学校的博士学位啊，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像硕士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啊，学士学位，三个学位名称啊。佛菩萨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人啊，这些名词里面的意思你要是懂得它，你就了解了啊，佛是觉悟啊啊，彻底的觉悟啊，菩萨觉悟没彻底啊，阿罗汉是刚刚觉悟啊，是刚刚入门啊，所以他算是正觉了啊，这是觉悟等级不一样，有这三个名称啊，可是他的根都是自己现前一念心性，这是一切众生统统有的。所以佛在大经上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了不起，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也知道了啊。中国的老祖宗圣人说了一句话，本性本善，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意思是一个意思。三字经上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了，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叹的意思啊，赞叹是你一切圆满，没有丝毫欠缺，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 啊，你的相好圆满啊，没有一样不圆满，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找不到丝毫的缺陷，这叫本善啊！啊，佛就是本善的意思。啊，得大圆满了 啊这是一切众生呢，通通是相同的，而且是一切众生同一个心性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的关系搞清楚了，是吧？一体啊，不是一家了，一家还相当疏远，一体啊，一体就像我们人身，在外面眼耳鼻舌身，在里面五脏六腑一体，你说这个关系多么亲切啊！所以慈悲心就从一体当中发生的，叫无缘大慈。无条件的啊，慈爱是无条件的，怜悯是同体，这大悲心是怜悯众生，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有苦难啊，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就是苦难啊，明心见性是大彻大悟啊，所以这是先前一念心性，一心性本无外物啊，心性里头没有内外。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相对的不存在啊，我们能想得到，不起心不动念是什么境界？那就是一体啊，起心动念之后就产生分别，就有离我他，从分别里面就起执着，这就迷得一层比一层迷得深了、啊、起心动念是刚刚迷啊，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这个境界是什么？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啊，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在十法界里边上面四层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有分别没执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六道凡夫啊，佛把这个原理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修行修什么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你看放下执着就成阿罗汉，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功德它就透出一份出来，不是本有的，不是学来的，学来的东西是知识，自己本有的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有后遗症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也就是全世界呀，最近这两百年科学兴起了，科学兴起只着重在物质，换一句话说只着重在求知识而不说智慧了，把智慧丢掉了啊，古代的人求智慧，知识是其次，知识是补助智慧啊，特别是中国跟印度 啊，在求智慧这一层，理念、方法、经验、效果都是全世界之冠了，其他的地区族群都比不上啊。啊，那么智慧德能相好，全是自心里本来就做的，向外求就错了，不需要向外啊，好好的修自己啊，自己修好了，外面的环境自自然然就变好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啊，念力，你看头一个，能转自己身体。啊，第二个，你居住的环境能转。这就是中国世俗所说的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心好的人有福啊，他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少灾少难啊，这个地区五谷丰登啊，人民安乐啊。古今中外，你看些圣贤人，没有一个不注重教学。为什么？圣贤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中国人懂得教学啊，春秋战国的时候，至少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前孔子那个时代啊，《礼记》是那个时代完成，就知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了。啊，中国教学在记载里面，尧王的时候，尧舜呢？啊，尧王、舜王的时候，政府就正式设立一个官员来推动教育。啊，来主管教育，推动教育。这个官员叫司徒。啊，教什么呢？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啊，人要从小，啊，中国人教小孩，是从怀孕时候就开始教，叫胎教啊。那小孩出生到3岁的1000天，这是最关键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就先入为主嘛。这个时候教好了，一辈子都不会变坏呀。啊，中国人重视扎根教育啊。啊，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所以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他的学生四处宣扬。啊，有些地方200-300年，有些地方600-700年，唯独在中国2000年不衰。什么原因呢？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人这个孝道的基础太厚了，超过印度啊！所以佛教在印度消失了，在中国茁壮开花结果成功了啊！他一定是在建立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地区不讲孝道，佛法就不能生存。啊，佛教育一定是建立在讲孝道的这个社会，它才能发扬光大。啊，原因 非常简单。一个人孝亲，他就会尊师啊，他学习东西那个心呢，心态呀、是真诚啊，他有真诚心，有恭敬心，他真能学到了啊。如果心浮气躁，对父母没孝心，对老师没尊重心，佛菩萨神仙来教他都没有，他只能学到一点皮毛常识啊，真实的智慧他领悟不到，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啊，今天圣贤的典籍在啊，印刷术这么方便，流通量很大，到哪里去找一个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来学？这就难了。不是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孔子来教没用处，释迦牟尼佛来教也没用处，收不到效果。啊，这才是真正的难题。啊，我们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绝对不在我们这代啊，我们这代不会成功的，至少要三代到五代以后才有办法复兴啊，三五代之后，那么这个三代的人要非常辛苦，要真正懂得教育啊，从小孩培养圣贤教育，教他将来做圣人、做贤人，不是做大官发大财啊，叫他来救世救人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唯有一个方法，找到很偏僻的地方啊，距离都市遥远的地方，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啊，必须在那里办私塾，办一条龙的学校，从小到大不让他受到污染啊，他才能够接受，他才能得定，他才能开智慧啊！要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教不成功啊！今天你教的再好，看一场电影就完了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很难得吧？这个讲座是短期的，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最长四个星期。啊，学生人数不多，100多人，啊，都是大学生。还有研究所的学生啊，四个星期学下来很像样子，真的有很明显的改变。老师说你们在这里受了四个星期的训练啊，你们结业了，电影院看两场电影就完了，完全恢复原状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多难啊！只是给他们种一点善根而已啊！啊，这个班上的同学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做古了，50年前的事情。 啊，那个时候念大学都20几岁了。啊，换句话说，70多年了，有很多人活不到70岁都走了。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没有真正的认知的人，啊，慈悲心的人，真实智慧的人，谁愿意干这工作？啊，大乘佛法，中心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心心没有内外。啊，那么佛的实现，佛来戒引，让自心之佛力戒引，何难计算呢？这个意思说的深呢。阿弥陀佛是谁呀？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欧耶大师，明朝末年人。啊，他老人家过世是在清朝，出生在明朝，过世在清朝。啊，东风禅师元朝，比他早很多。东风禅师在30细念佛事法要里面说，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看看跟欧耶大师这个话，完全相同啊！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中峰禅师说的，肯定心心是一，不是二。也证明了的，佛在大乘教里的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华严经上讲，整个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真的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东西要学习，需要非常冷静，安稳，清心寡欲，啊，彻底放下一尘不染，你才能体会，你才能契入，这个契入就是正。啊，大乘经上讲的完全是事实真相，契入之后受用无穷啊！啊，那什么真正过佛菩萨的生活？啊，心里面还有杂念，这个不行。这是把你的功夫通通破坏掉了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找一个心里没有杂念的人去找恐怕100万人里都找不到一个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不居住这个条件这大乘不容易切入啊，学习也只学习常识而已。 啊，我是两次参观英国伦敦的汉学院，啊，我看到了他们在学佛学、儒学、道学，啊，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学的跟你们是相反。啊，怎么相反呢？我学的是学佛、学儒、学道。啊，外国人的文字，啊，我们看从我们的左手到右手。啊，佛学、儒学、道学，中国的文字是从右到左。啊，那用中国的来读的时候呢，就是学儒、学佛、学道，不一样。学儒要学的跟孔子一样，学道要学的跟老子一样。学佛要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真的受用啊！啊，搞儒学，孔子是孔子，你是你，你不是孔子，孔子也不是你，你学的是儒家的常识、道家的常识、佛家的常识，不得受用啊！啊，不得受用，用佛法来讲，不解如来真实义。啊，你所研究的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你解释的经是你的意思在解释，不是佛的意思。差很远。啊，我们看了之后就很清楚，很明白。啊，学校还邀请我，我很感激。啊，我婉拒了。啊，为什么呢？到那边去，那也不是搞知识，它不是智慧的。啊，搞知识啊，那不如我现在这个教这个讲经教学好啊。啊，现在用这个方式，啊，这叫现代化。有没有真正成就的人呢？肯定有。啊，在电视机面前，在网络面前，有人在争干了。啊，少数。啊，有人争干，有人真的成就了。啊，学校没有我们这个范围大了。啊，我们的全球有缘人，他在这个时候收看网络，收看卫星，我们在一起学习，啊，真能够悟入。啊，只要具足真诚恭敬，就能悟入。啊，没有诚信，当面教都没用啊！这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诚信得一分利， 百分诚信就得百分利益，万分诚信你就得万分利益啊！你能得多少与老师不相干，与你自己的真诚恭敬心有关系。啊，古今中外教学没有例外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们想真学东西，真正得到佛法，我们对佛菩萨不恭敬怎么行呢？那不真诚，那学不到啊！啊，具足真诚恭敬，没有老师教，你也成功了。啊，面对着经书，就是面对佛菩萨。啊，一遍一遍的读，古人讲的读书千遍词义之其义之见就开悟了。啊，千遍念下来定得到了。啊，定是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是智慧，就开悟了。啊，不需要别人讲啊，自己就通达明了。啊，这要很有耐心，一遍一遍的读，一遍十遍不开悟，百遍，百遍不开悟，千遍，千遍不开悟，两千遍，两千遍不开悟，三千遍，你就一直念下去，决定开悟。啊，所以这个说明现前当来见佛都是自心之佛力戒引，哪有不去的道理啊？阿弥陀佛不是外人啊，极乐世界不是别人家了，自己家了，阿弥陀佛是自己家人啊。你要能肯定，如镜中照数十重、数十层山水楼阁，层次宛然，实无远近。啊，这个比喻，古人比喻，那个时候只有镜子。啊，现在有电视，啊，现在有网络，啊，都在屏幕上看，真的没有远近。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在当下了。啊，是一照俱了，见物先后。啊，我们照镜子。一照通通在里面啊，没有先后。实际上整个宇宙的发生也是这么个现象，也没有先后啊，一念当中同时发生，贤首过世讲得好啊。你看望京还原观这一篇论文当中，一共只有六段，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讲得多清楚啊，多明白啊，真正参透了，你就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关系太亲密了。我们起个念头，无论是善念是恶念，都影响到变法界、虚空界。 你这个念力要坚固坚强，影响力量大啊。念这个念力很微弱的时候，影响力量就小。啊，这也是事实真相啊。啊，善念感应三善道啊。三善道是善念构造成的。三恶道是恶念造成的。啊，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无。啊，早年章太炎老居士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他是虔诚的佛教徒，非常慈悲啊。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罚啊，他听到都不忍心，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刑法废除啊。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看，他说你去看看了回来再说啊。小鬼把他带到现场，他看不见，这个时候恍然大悟，一切唯心造啊，章太炎没有造这个业，心地狱在面前看不见，这才晓得地狱不是阎王设的，是你自己不善业力变现出来的，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啊，你在那受罪，你要怪阎罗王，那你罪上加罪，你罪加一等。那你不知道完全是自己不善业所变的。那同样一个道理啊，天堂是善业变的，极乐世界是净业变的，阿弥陀佛的愿力，我自己的愿力跟阿弥陀佛的愿力集合在一起，就变成极乐世界的愿力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啊，真正相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有份呐，你也有份呐，大家都有份呐啊。只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问题就解决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明月极乐也如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道理是一个样子 啊像这个镜子啊，这个照见外面的景观呢，层次万然，没有远近啊。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也如是啊，自信弥陀在说法啊。我们用自信相应心去听，就听懂了。要用与自信相违背的，那就是烦恼妄念，用妄心去听你就听不懂了啊！你要用真心去听呢，你没有听不懂的道理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中，现在其前世人宗师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也如是。 欧益大师的话说得好啊，这个念佛人在临命终时，他一生唯一的一个希望，就希望啊，死了以后灵魂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临终的时候他真去了，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他。啊，现在七千。啊，这个现在七千，这都是摄语。现前见佛，啊，他没断气，他可以跟旁边人说话了，我看到阿弥陀佛了，佛来接引我了，啊，别人看不见，他能看见，啊，这都属于现前见佛，啊，这个人临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心不颠倒，这非常重要。啊，就是心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就往生了。啊，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当知字字皆海印三昧也，大圆尽智之灵文也。这几句话，是欧益大师对《弥陀经》上的赞叹啊，这一部《弥陀经》字字都是海印三昧，海印三昧是比喻啊，像大海，比喻着自信像大海，所有一切景观呢都隐现在海中啊，如果这个海没有风浪，没有染污啊，这个海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大圆镜照得干清清楚楚啊，啊，比喻作海印三昧，三昧是清净心，清净心就像大海，清净心生智慧，事处世间法都能通达明了，大圆净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里面流出来的灵文呢，啊，这是指这一部阿弥陀经啊。以上灵峰赞叹经文之言，一佛字字皆海印三昧啊，欧益大师的赞叹不可思议啊，欧益大师所说的跟佛在佛所说的经没有两样，这两句是赞叹欧益大师，欧益大师能说出这些话跟佛没有两样，同一个境界。以上三十啊，上面举的这三个例子欧益大师说的袁中超说的要解说的啊，介于禅宗、净宗，诸祖亦鼻孔同气，这就是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正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这一，大光明藏就是常寂光，就是自信，就是大般涅槃，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啊，所以佛法从哪里来的？佛法是从自己真心本性里头流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明心见性的，他就自然六处。没有见性的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啊，我们写出文字从哪里流出来的？从阿赖耶流出来的，不一样啊。啊，阿赖耶是什么？习性啊，是我们所学记忆里面，我们记得很多，叫博学多闻。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呀，啊，不是从自信流露的，啊，可是明心见性之后就不一样了，啊，也就是说，它不是分别心，不是执着心，不是从这个心里，世间东西全部是从分别执着里头流出来。只有啊，诸佛菩萨他们讲的东西从清净心流出来的，从平等心流出来的啊，从真正慈悲心流出来的这叫灵文啊，这叫圣经啊。啊，底下说了，该自他不二，自他万然。自是自己，他是指诸佛。啊，从经文上说，这个字就是诸位祖师，他是诸佛如来。从我们来讲，字是我们自己啊，他诸佛如来跟这些祖师们跟我是什么关系？不二啊。从心性上来说不二，从四相来说呢，自他完然啊，这从相上说，因自他不二，故来因之佛即是自心之佛啊。你所看到的这种佛，是你从自己心里的心想而生。那佛因呢，自他宛然，故于佛时不来，人呢也不去，宛然临终佛因，往生极乐之世。哎，就是好像是真的啊，像在演戏一样啊，演得很逼真啊。逼真是个现象，这现象怎么能够跟不二汇合起来啊？宛然跟不二是一，不是二。我们在电视画面上就能看出来这个现象呢，你就能够体会到啊。啊，我们电视屏幕打开，现象出来了，它来了没有？我们把频道关了，这些现象是不是去了？我们知道，频道按下去，色相现前他没有来，关了之后不看了他也没去 啊，在我们现前呢，这个波尔跟宛然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电视会看的开悟了，成佛了；不会看的都被他迷了，你就在造业了。啊，会看的这个屏幕就是真心，为什么它不变？里面的色相呢？它是妄心，它刹那刹那在变。你看，真跟妄不二。啊，变跟不变是一。啊，会变的是假的，不变的是真的。真不爱假，假也不妨碍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学佛的人呢，贵在认识真妄，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啊，妄的要放下，可别执着它。真的，我们得把它真的。啊，那么你现前就得自在了，你就得解脱了。啊，解是什么呢？你许许多的烦恼、忧虑、牵挂，通通解开了。为什么呢？全是假的，你多操了心啊，白操了心啊，全是假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虽现还是没有。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电视画面看到啊，刹那刹那在变灭，没有一个现象是相同的。啊，现在的电视是数码。啊，不是用胶卷放出来的，胶卷放出来是非常明显能看见，数码的速度比较快，但是还是达不到一秒钟1600兆都达不到。啊，佛说一秒钟1600兆是我们现实的环境。不是真的啊，何必在这个里面生气、控制、占有，这造罪业。你真的能控制吗？没有。真的能占有吗？也没有。啊，首先就是身体啊，最贴切的，这身体我能控制吗？我要真有能力控制，我让他年年18，那就我真控制住了。我也要把他占有的时候，我让他不生不灭，做不到。他还是刹那刹那生灭，你对他一点奈何都没有。啊，明了事实真相了，这个身体为我所用的时间不长啊，也不过几十年而已啊。我现在明白了，好好的利用它，积功累德了，多做好事啊。啊，带得走的我要做，带不走的决定不干。啊，名闻利养带不走啊。啊，你的地位带不走啊。你的财富带不走啊，这全是假的。啊，能带得走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业，你的善业帮助你生善善道，你的恶业帮助你堕三途。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我要利用这个身体念阿弥陀佛。 啊，念阿弥陀佛，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你就真的会有了。啊，你把这桩事情看清楚、看明白了，好好利用这个假身体，借假修真。啊，极乐世界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看，去的时候佛来往生你，往生之前佛来通知你。啊，这是一般最常见两次见佛。最常见的啊，往生的人都有这种境界啊，生到极乐世界，佛来接引你，佛先放光照你，佛光一照，你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念佛的功夫没有到功夫成片，那佛光一照呢，就把我们提升到成片。那如果真的念到功夫成片呢，佛光这一照就提升到一心不乱了。啊，四一心方便土，离一心十报土，不一样啊。善导大师说，四土三杯九品总在于缘不同，这个缘我们可以掌握啊，这才叫大师因缘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为什么你能带得走的？其他的事情都是业报，你要去干，你的亏可吃大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啊，这一加持，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这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啊，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一愿，把极乐世界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境界了，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了。啊，变成一个什么世界呢？变成一个平等的世界。有没有四徒三杯九品？有，确实有。可是在相上呢，相上看不出来，相上完全平等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是平等的。阿惟越智本来就是指十八土的啊，换一句话说，同居土、方便土都跟十报土没有两样，融成一片啊，这是极乐世界一个特殊的现象啊，这对我们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人有大利益了啊，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修学，非常容易断烦恼，容易开悟啊，是个最好的修学环境啊，为什么不去呢？啊，还没有发心，不想去，这个心态我们明了啊，为什么？对极乐世界不认识，没搞清楚。真正认识了， 真正搞清楚了，恐怕什么力量都挡不住你，你一定非去不可。啊，你要真搞清楚的话，为什么呢？这是无量无边、无与伦比的大利益了。啊，你去做佛去了。你在变法界、虚空界了，你得大圆满了，你得大自在了。幕后这几句，啊，这四句非常好。啊，临终佛言，四离圆融，自在无碍，但能两性互益无量。这是黄念老至诚恳切的在这里劝我们啊。啊，四是极乐世界的思想。理是自性离体啊，离是圆融的基础，自在无碍啊，这是真正解脱。离是圆融是发生的自在无碍是解脱的三德密藏啊，幕后但能良心，良是敬仰啊，真诚恭敬，信这桩事情，你真信，你得到的利益。无量无边的真实利益了，上三辈往生是一类啊，这是极乐世界的常规啊，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啊，记住，三杯九品，它基本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三杯九品里面，都是把这个摆在第一条。啊，所以它这是一类。啊，下是底下一段经文，是另一类了。啊，明什么呢？一念尽心，十念一念呢，往生之类。啊，他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尽心。啊，理论是什么呢？心净则佛土净，也就是不是修大乘的，修其他法门的，临命终时。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行不行呢？行。阿弥陀佛心量广大，不是说你一生修我这个法门我才来接引你，你不修这个法门，你的心清净符合他的标准，临终往生佛也来接引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要问，这信基督教行不行？信伊斯兰教行不行？行，阿弥陀佛统统欢迎，决定没有障碍。无论你信什么宗教，你要是真信， 啊，你有真诚，啊，有恭敬，啊，你把这个真诚恭敬呢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最后临终一念是阿弥陀佛，都能往生。法门平等广大了，你不能不佩服啊！没有成见呢，没有分别，啊，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啊？阿弥陀佛知道啊，不管是什么宗教都是一家人啊，他不是一家了，一体啊，比一家还亲啊，啊，那哪有不能往生的了？啊，决定没有门户之见。啊，凡是有门户之见的，皆是修净土法门的。如果有门户之见，我不能包容别的法门，不能包容别的宗教，能不能往生啊？他不能往生。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量大福大了。阿弥陀佛的量太大了，什么都包容，什么都欢迎啊！只要你肯去，他就来接引你。无逆施恶，他都包容啊！只有一个不能去，他要不相信的就不能去了，不相信的他不愿意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他，拉也拉不动他嘛。不想去嘛，这个就不行啊！只要想去的，无逆施恶，他也来接引啊。所以欧耶大师解释这个发菩提心，解释的妙绝了啊！印光大师赞叹备至啊，他的解释很简单，我们一听就懂了，恍然大悟。啊，什么叫菩提心？真相信，真愿意去，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我相不相信？真相信，愿不愿意去？真愿意去，那你菩提心足了，这个条件去足了。啊，下面你只要肯念佛就行了。啊，往生确确实实就在临终的一念啊，临终的正念，正念就是这个念头，真心真愿啊，人在临命中是真心真愿就能往生啊。念佛功夫那是你的品位啊，欧耶大师讲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呢，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只要能往生啊，品位不要去计较啊，啊，像欧耶大师一样啊。人家问他，你老人家往生净土什么品位你就满意了？欧耶大师大夫人，我下下品就满意了。这个话说得好，只要往生一生就做佛了啊，不要去计较这些品位啊，让你的心更专更一，那更一更专，你往生品位一定很高，肯定的嘛。那特别计较品位的那些人，可能品位很低啊。你不计较的时候反而高了 啊，世尊为我们介绍，当然呢要详细一些，啊，把它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这个一心静戒，一念静心重要啊。实在讲啊，我们在平时用功夫啊，也要把这个当作目标。啊，活在这个世间，心清净多自在啊，心清净没烦恼啊。啊，心清净就是正念。啊，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一念清净呢，跟阿弥陀佛就像一条热线一样啊，通了，没障碍了。啊，身念一念，往生，这就是一类。啊，或名一心三昧。啊。这个一心三昧，这是这一篇经里头最后一段啊。一心三昧呢，见于北京净莲寺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寺的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后半啊。那么这部经。就是黄念老汇集的第一次印出来的啊，他说得很清楚，他汇集这部经啊用了3年的时间完成了啊。第一次印出来这个版我们有啊，我们得到了一册啊，我在台湾把它复印了1000册做纪念，由慈州法师的刻板啊，最初汇集的是37品啊，我想是下老呢是用37道品啊，这个意思啊，37品以后。又用了7年的时间，每年年修改，啊，年年修改，成为一个定本。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子，啊，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是10年修改过的定本，48品，啊，增加了一些，啊，这是莲老一生呢。住在世间第一大事啊，为世尊末法9000年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把无量寿经整理成为一个完善的本子，大家欢喜了啊。这个本子没有出现之前，净宗都用小本啊，小本呢都用3家注解，我们前面所读的莲池大师的疏钞，优希的云中钞，藕益大师的要经啊，这是弥陀3种最重要的注解啊，疏钞我好像讲过2遍啊，要解也讲过好几遍啊，袁中超我读过，没有用他的做讲演啊，3个注解读得好啊。啊，慈州法师跟夏老也是老同修 当代的大德啊，叫法师，乃我国现代华北三大高僧之一，曾在济南及北京专讲本经，并作科判。啊，于1939年乙卯年隐行，我得到的这个本子就是这个本子。啊，乙卯年的这个本子。啊，现在我们印了1000本。啊，慈老所判一心三倍，于会稽本旨下司下莲居老法师同意心也。啊，对这个经文的看法一致。啊，同意手臂。啊，那么我对于这部经有科判，科判做得很详细。啊，我的科判呢，参考了慈州老法师的科判，他的科判比较简单。发前人未发之经蕴啊，啊，前人是古大德。啊，对这些经文经义啊没说，他把它说出来了。啊，像这段经文他判的一心三倍判得好啊。啊，古人没说过这话。张进门九隐之妙地。啊，净土法门。啊，无量寿经。啊，这种微妙的毅力啊，前人没说，连日本净宗大德也没说出来啊，无量寿经在日本研究的人多，注解有20多种，中国古大德注解只有2种啊，日本有20多种。禅经不二之旨，于此亦显呐。啊，禅经是一，不是二。在下莲居，跟这个慈州法师他们心目当中看到啊，禅经是一不是二，啊，这种见解可以破除啊，这2宗门户之见啊，有些禅宗反对净宗，净宗也反对禅宗，错了啊！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做啊！为什么呢？这叫破和合僧。因为禅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净也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学禅反对净，不就是反对释迦牟尼佛吗？学净反对禅，也是反对释迦牟尼佛。反对释迦牟尼佛，反对老师啊，大不净啊！啊，这真正叫破和合僧啊！啊，佛对 某一种根性的人说某一个法门，没有反对的。所以学佛一定要学善财童子。那你看善财五十三财，五十三位善知识所学的法门完全不一样啊。善财童子个个去参访啊，都是他的老师啊，他都是做学生的姿态，完全接纳，圆融自在啊，没有障碍啊。我们今天不但对我们自己的宗派知道是一个老师一个根源，决定不虚可反对啊，一个老师教的，对于所有不同宗教也不能反对啊。我们知道是每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啊。那么在基督教呢，我就告诉他，一切宗教的最初的这个创教的人，我说都是上帝的化身，这就自在了，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宗教可以团结了，共宗教可以和睦相处啊！啊，大家要把宗教教育办好啊，广度众生啊，信仰宗教不同，我们都用一个真诚恭敬心来对待，来接纳啊！我提倡。我们不但要团结，还要真正互相学习啊，这才是团结真正的基础。要是不去研究彼此的教义，就会产生疑惑，会产生矛盾啊，会制造冲突啊，通通了解了，通通明白了，全都化解了。那这个事情我们做了十年了，确实没遇到障碍啊，大家都能接受啊。我在南洋。首先团结新加坡九个宗教啊，以后团结了印度尼西亚的啊，澳洲的，跟现在马来西亚，我们宗教都能和睦相处啊，组团在全世界旅游啊，旅游是非常好的互动。他平常不相往来，旅游这十多天从早到晚都在一块啊，什么都可以谈啊，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啊，是团结宗教最好的一种方法，一个方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